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黑市上的爱情，编剧马一婷、张景龙，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奇怪的生意人。 沈西随阿毛回家取钱，来到春竹街24号，没想到见到的阿毛娘竟是白天在银行里用100元假币去存款的卖茶叶蛋的老妇人。事情很明白，银行出现的那300元假币都来自这母子俩。沈西马上向803做了汇报。 803，我反复问了他们，可这老太婆一口咬定阿毛的400块假币都是他给的。 那他又从哪来的？ 他说是个做小贩的广东人让他换零票换来的。 换零票最多换100块，哪有一下子换500块的。 是啊，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了，他说广东人没让他换100块零票，就给他5块钱好处费。他贪图小利，跑了不少地方，忙了2天才换进这500块。 哎，刚才你说的阿毛家住在什么地方？ 春竹街24号。 你还记得上次在银行里阿毛娘说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老街50号。 言不符实。 对， 你看阿毛娘有多大岁数了？ 快70了吧。 可阿毛还不到20岁，这母子年龄上的差距是否太大了一些？ 是大了一些。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见到别人，好像只有2个人。 等等 啊。 喂，谁呀？ 文文怎么了？ 什么？ 这次妈妈出差没有把你送到外婆家啊？你住在隔壁阿婆家？ 哎呀，这太麻烦他老人家了。 好，文文，你请阿婆听电话。 哎， 哦，王家阿婆啊，太麻烦你了。哎，文文还听话吗？她生病了。好，我马上来。 怎么，文文病了？ 哎呀，中夜出差，孩子放在邻居家 啊， 现在又发高烧。 哎呀，那你快去看看吧。 可这儿的事 儿，这样，你呢先去看孩子。这儿的事我先干起来，如果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你汇报，怎么样？ 这 哎呀， 好吧。沈西， 哎， 你先去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 把阿毛母子俩的情况摸一摸。 嗯， 你千万注意，事情的面目现在还不大清楚，这案子背景可能很复杂，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轻易采取行动。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去吧。啊， 来了来了。 啊，阿婆。 哎呦，是你呀、啊！ 哎， 文文可盼着你呢。 哦， 快进来进来。 哎， 爸爸。 哦，文文，文文， 爸爸， 爸爸来看你了。 爸爸。 哎，文文，怎么哭了？啊，别哭别哭啊，我们的文文乖。哎，笑一笑。对，给爸爸笑笑啊！哎，笑了，笑了，笑了！ 哎，快喝水， 来来， 喝点水， 喝口水啊！文文，哪儿不舒服啊？ 喉咙难过，还头疼。 哦、嗯嗯， 昨天晚上他说头疼 啊、哦， 我一摸很烫、 哦， 连忙带他去医院挂急诊，打了针，配了药，可今天高烧还是不退。还不断的咳嗽呢， 真是太麻烦你了。他可能是感冒了吧？ 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 哎，这病啊，至少得三五天以后才能好转。 昨天早上他还背着书包，唱着跳着去学校上课呢。 啊， 哎呀，你和他妈妈工作都忙，孩子生病也不在他身边，真可怜呐。 阿婆，让你操心了。哎呀，是我不好啊，没有很好的关心文文。 哎呦，我可不是责怪你呀、啊。 没有没有， 文文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听话，平时啊不用我操心。只是好好的人，在我这儿待了两天就病倒了。 哎呀，阿婆。 哎呀，都怪我这老太婆照顾得不周到啊。 阿婆啊，孩子的病跟你没关系，这种感冒潜伏期还得个把星期呢。 哦、 阿婆。你可不要多想啊，否则啊，我就更惭愧了。 爸爸、 啊、 阿婆待我可好呢、 哦、 天天给我烧好吃的东西。 那还不快谢谢阿婆。 谢谢阿婆、 哎、不用不用。 文文病了，中夜又出差在外，803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在家安心带孩子。晚上他给文文洗了脸洗了脚，早早地陪他睡了。半夜里他忽然听到隔壁阿婆家有动静，便悄悄起床，从走道的窗缝中向里面张望。只见阿婆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点燃了一炷香，双手合十，虔诚地在祈祷。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文文是个好孩子，求您保佑他早日恢复健康，求求你了，一定保佑他，求菩萨让我替他去生病吧，观世音菩萨，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803是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菩萨的存在，可是阿婆甘为文文去受难的善良心愿，却使这个铁打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想敲开房门进去表示感激，可又不忍心打断阿婆的一片赤诚。803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却不料文文也醒了，两只眼眶里充满了泪花。 爸爸、 嗯、 阿婆昨天晚上也是这样的、 哦、 她说她要能替我生病就好了。 文文，阿婆的心地啊太好了，我们能有这样一个好邻居真幸运啊。 这一夜803再也无法入睡了，他翻来覆去，浮想联翩。突然他想起了白天那个案件，那个阿毛娘是真的上当受骗，替别人换零票换进了假币，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会不会为了包庇儿子，把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呢？想到这儿，他从床上跳了起来。 沈西，是你吗？ 哎呀，八零三啊！哎呀，你这深更半夜的把我吵醒干什么呀？ 沈西， 啊， 你白天派出所了解的情况怎么样了？ 哎喂， 啊， 现在是凌晨呐、啊！ 哎， 啊，2:03呢、 啊？啊， 你让我汇报工作。 哎呀，废话少说，你了解的结果怎么样？ 好吧，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干部说。阿猫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一直靠卖茶叶蛋维持生活。 嗯， 已经有几十年了。嗯，他的儿子阿毛不是他亲生的。 嗯， 阿毛平时表现一般。 嗯嗯， 从小不爱读书，初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高中，一直在外面混。 嗯嗯， 有时候帮个体户卖卖西瓜。 啊、 哦，有时候替人家卖卖活鱼。哦，他没有犯罪的前科。 石溪， 嗯， 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 嗯， 那500块钱的假币啊，很可能是阿毛搞来的。 可阿毛娘一口咬定是他自己换来的。 他可能啊，怕阿毛因此出问题，所以呢，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替人受过。 对，有这可能。 明天你设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哎，知道了。 第二天中午，文文的病情好转，高烧也退了。803再也等待不住了，他把孩子托付给隔壁的阿婆，自己便急匆匆地赶回了单位。 爷，803， 啊， 你怎么回来了？哎，文文的病怎么样了？ 文文啊，得了病毒性感冒， 哦， 现在啊高烧退了，好多了。怎么样？ 嗯， 上午找过阿毛他们吗？ 嘿，遵照阁下指示啊，我今天一早就去了春竹街24号，我进屋的时候。阿毛还在被窝里睡懒觉。 嗯， 阿毛娘正在煮茶叶蛋。 哎，同志，找谁呀、啊？ 找你啊。 你，哎，你上次不是来过的吗？ 是啊，可是我还有事情找你啊。 哎，上次阿毛欠你200块，我都还给你了，那可是真钞票啊。 我知道，我今天要来问你。你的这些假钞票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哎，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是换来的呀。 阿毛娘，我再次告诉你啊，使用假钞票是犯罪行为，这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 哎，你什么人呢你？ 啊， 要你管这种闲事啊？ 哎， 狗拿耗子，去， 这是我的证明，我是公安局的。 哎，你是公安局的？ 对。 我还以为你是跳舞厅里的人呢。阿毛，行， 这么说这假钞票是阿毛搞来的？ 不，哎呦，阿毛， 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还睡呢。 喂，已经10点多了，你可以起来了。 嗯，你是谁呀、啊、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啊？ 哦，是你啊，你还找我做什么？钞票我还你了啊。 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喏，看看。 哎，你不是孟慧嘴会的？ 对，阿毛，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你故意使用伪造的人民币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哎，同志，我同志，求你帮帮忙了。 干嘛？ 你饶了我们吧，以后我们可再也不敢了。 我告诉你，这个忙是帮不了的，只有一条路，坦白从宽。 哎，这事儿和我老娘没关系啊。 这么说，假币是你的咯？ 啊，是我的。 哎， 哪来的？ 我这个讨债鬼呀、啊！你不好下讲的呀，你 谁呀、 啊？你讲了送你吃官司的。 老毛娘，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国家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哎、 知道吗？ 你这个小鬼呀，我叫你不要去还，你偏不听、 哎、你干什么？ 你现在闯下大祸了呀， 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叫我怎么办呢？ 哭哭哭哭哭，你就知道哭，哭有个屁用。 阿毛，今天我主动找上门来，是不想把问题扩大。你还年轻，啊，我们的目的是争取你，挽救你。你也应该争取主动，配合我们把事情搞清楚。你要是不配合，对抗到底，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我讲，这假币是我在银行门口炒外汇炒来的。 炒外汇炒来的？ 嗯。上星期我没有钱花了，我去银行兑换美元。 嗯。 当时银行里兑付的比值只有69，我想在门口换个黄牛，他们当时只肯出80，我想多换一些。 嗯。 当时有一个长得矮矮胖胖、皮肤很黑的人，把我拉到隔壁弄堂角落里，他给了我900人民币，换我100美元。 嗯， 开始我很高兴，以为占了便宜，还给了我老娘100块呢。 对对对，是的。 后来呢？ 嗯，后来老娘从银行里回来，讲这是假钞票， 就是 我才知道上那个黑胖子当了。 嗯， 至于前天晚上在孟获夜总会的事儿，你都看见了。 啊，803。 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啊， 阿毛还向我发誓说， 嗯， 如果有半句假话，任凭我们处理。 好， 哼，看起来啊，他还是个受骗者呢。 这个黑胖子可真狡猾。 嗯， 他利用某些人贪图小利的心理，抛出假币换进美元，而且呢，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专门找一些隐蔽的地方，当时不容易被人发现，而事后啊，即使受骗者发现上当了，但由于交易本身不合法，所以呢，他们多半不敢声张。 哼，这太可恶了。 是啊。哎， 嗯， 阿毛在哪个银行门口换的？ 静安寺附近。 啊。沈西， 嗯， 我有个办法。 哦，什么办法？ 我们乡下有句老话， 嗯， 要想吃鱼，你就得脱了鞋子下河去抓。 怎么，你也要去炒外汇啊？啊哈！我说你这样子像不像啊？ 沈西啊， 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经过多方了解，803终于得知，这位金融黑市上的大亨黑胖子，原名叫赵小弟，是个偷盗抢劫的惯犯，曾2次劳教，1次劳改。在监狱里先后关了10年。第二天上午9点，803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俨然以一副外汇黑市市场上大款人物的形象出现在银行门口。 哎，先生， 啊， 外汇有吗？美元、日币、马克、英镑、港币，通通都收的。 没有，没有。 哎，先生，你有外币吧？ 美元要吗？我有美元。 好，嗯，朋友，让点给我好吧？你有多少？ 5000。 5000？哎，那让2000给我。 5000起板，最好是50000。 五万？什么价位啊？ 90。 90？嘿，弄了你魂啊！现在市面上最多才80啊！ 要就要，不要就滚开。 嘿，榜爷啊，你这种价位放不掉的。 哼，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要啊，回一边去。 哎，你这真是个怪人。 就这样，803每天上午在银行门口站立2小时。他并不想做成任何一笔买卖，只是等待着那鱼上钩。3天以后，他的怪名声渐渐地在外汇黑市市场中传开。第4天上午，果然有个女青年来找他，并且约他在下午2点到百乐门酒家门前等候。803准时抵达，他刚站了一会儿，从一辆停在路口的出租车里走出一个男子。 先生，您在等人吗？ 是啊，我在等一位女士。 他约你来的。 对， 请跟我上车吧。 好。 803跟随着那个人乘车往东，汽车七拐八拐的，不一会儿就停在一家桑拿浴室门前。803跟着那个人下了车，上了楼，又过了几条走道，来到一个单间浴室门口，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矮矮胖胖、皮肤很黑的男人正趴在沙发床上，有一位年轻女子在给他按摩。803马上断定他就是黑胖子。803跨进门，可是对方却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仍然一心一意地享受着被按摩的舒适。 这地方请他。 先生，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再请他，再请他。 等一会儿我们老板会来跟你谈生意的。 好， 我不陪了。 哦，谁谁谁呀？这儿重一点，重一点。好好。 好吧，你去吧。 嗯，好的。 洗个桑拿浴，再请个女人来按摩按摩，娇怪塞衣。你来吗？ 不，我刚洗过澡。 啊，好。喝杯茶。 谢谢。 先生，你尊姓？ 姓贾，西贝贾。 啊，贾宝玉的贾。 对， 好的。看样子贾先生一定娇贵讨女人欢喜啊。 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嗨，我的名字很难听啊，大家都叫我黑胖子。 不，你的真名叫赵小弟。 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在这外汇黑市市场上，谁不知道你赵小弟大把进大把的出，钞票赚得母罗罗啊。 这么说你是冲着我来的？ 俗话说，走山路抬头看天色，跑码头先要拜土地。今天我要在这外汇黑市上混口饭吃，不找你赵老板这样的大款做靠山，还能找谁呀？ 好，说得好。听说这几天你在银行门口抛出花旗票子。 哎，正愁没有下家呢。 请问你的票子是哪一个门路来的？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光棍不断财路。赵老板，你应该知道这是生意场上的基本套路了。 你有多少票子？ 你能吃进多少票子？ 我要五位数，越多越好。 那我给你五位数，多多益善。 什么价位？ 整数对整数。 100:1。 你笑什么？ 只怕你不是正宗模子。 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不是强讨饭，应要你买。 要整数依你，可你也得依我一条。 好，有话直说。 我的票子成色不足。 嗯，莫非你的人民币是假钞票？ 嘘，轻一点。生意做不做由你，再说你的花旗票子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赵老板，是真是假吃了葡萄才能知道它是酸的还是甜的。 贾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的，难道你不怕我向公安局去举报你吗？ 要是怕血腥啊，我就不在这刀尖上混饭吃了。怕只怕你赵老板口气比力气大，气壮如牛，胆小如鼠。 你这是挑我上梁山了。 原来你赵老板对我是半信半疑，不放心呐。 这种事情嘛，我过去不是没有摔过跤啊，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赵老板，我们一回生二回熟，生意做成了，你就会知道我贾某是什么人了。 好吧，

三集，密室里的较量。 803和黑胖子在桑纳浴室会了面后，没有跟他去吃喝玩乐，而是借口有事早早离开了。他们约定今天下午2点在百乐门酒家门前碰头。这会儿803正在精心打扮着自己。 哎，803， 嗯， 我建议立刻布控， 嗯， 把黑胖子抓起来。 凭什么理由抓他？ 阿毛的假币是从他那儿换来的，哎，这就是理由啊。 要是他不认账的话，那你有没有第三者做旁证呢？ 昨天你在桑拿浴室，他不是也对你说过， 嗯， 他的人民币成色不足吗？ 可我们还没有拿到物证。黑胖子这种多次上过山进过庙的家伙，如果不是铁证如山，他是不会低头的。再说啊，黑胖子的假币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它的源头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没有掌握情况。 可是你和他打交道，他能信任你吗？ 既然我化了妆上了台，就必须把这台戏演足唱好，让他不得不信服，乖乖的把事情真相掏出来讲给我听。 我看呢，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啊，从材料来分析， 嗯， 如果说20年前的黑胖子是个凶残的无赖，那么今天的黑胖子已经变成了狡诈的流氓。 是的，我和他的交道啊，将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搏斗。 哎，我设法跟踪你，以防不测。 不不不不不。不能让他产生半点疑心，同时你也别破坏了我在这台戏中的表演情绪。 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 我跟这号人打交道多年了，我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们。沈西，放心吧。 您是贾先生吗？ 啊，哦，你是谁？ 我是四季花酒店的公关经理，你就叫我阿花好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嗯，是这样，我们酒店今天上午来了一位客户，他让我到这儿来接您去赴宴。 哦，是不是黑胖子让你来的？ 哎呀，我是酒店的，这位客户叫什么名字我们是不好问的。请吧，请上车。 好。四季花酒店。哎，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店名？ 我们酒店是新开的，那位先生说他昨晚请您吃饭，您没给他面子， 嗯， 今天特意在我们酒店专设豪华宫廷宴招待您。 这种招待客人的方式很特别，用心良苦啊。 怎么？为什么这么说？ 酒店多数都开设在市区的好市口，你这车子现在往郊外开，而这一带地方是没有豪华酒店的。 贾先生，您可真厉害，眼睛朝车窗外瞄一眼就知道一切了。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去哪儿？啊，反正你也看到了。贾先生，邀请你去的人也就是黑胖子。 嗯， 现在他还不想公布这个地方，所以让我。 要你干什么？ 这儿有块黑布，他让我把您的双眼蒙起来。 难道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他还说，如果您真想做成这笔生意的话， 怎么样？ 是会让我蒙起双眼的。这是我们做生意的规矩， 也是对你有没有诚意的考验。 我要是不愿意呢？ 不愿意嘛，那这笔生意到此告吹，司机停车。贾先生，请下车吧。 好厉害啊，可我啊还想挣到这笔钱呢。 开车。请让我替你把双眼蒙起来。 哦，轻点小姐，手下留情哦。 好啊，这一路上太寂寞了，放点音乐吧。 你们干嘛这么神出鬼没的？ 没办法，我只能按照黑胖子的吩咐办事，其他的什么都不能说。贾先生， 嗯， 我们到了。 哦，那请把蒙住我眼睛的啊黑布打开。 嗯，请下车吧。 这是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在这大河边上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哎，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四季花酒店？怎么连个招牌也没有？简直是个黑店嘛。 对不起，我这也是没办法，黑胖子吩咐怎么说我只能照办。 那么说你一路上跟我说的都是假话，把我骗到这里来才是真的。 请吧。 哎，人呢？不是说黑胖子请我来的吗？ 你稍坐片刻，我这就去请他。 这儿哪像是谈生意的地方，我看啊倒像是电影里见到的那种黑据点贼窝。 您别着急，黑胖子一会儿就来。坐吧。 嗯，黑胖子，你摆什么臭架子？要做生意就好好做，要不做的话我这就回去。 贾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哎，黑胖子，你搞什么名堂？要做生意哪儿都可以，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神出鬼没的把我弄到这儿来？ 贾先生，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台戏演到这儿可以结束了。 这台戏？哎，黑胖子，我不懂你讲的什么意思。 我黑胖子在这个社会上混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几十年来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要在我面前玩什么花头精，我可不是好糊弄的。 黑胖子，我可是来做生意的，你说这些不相干的废话想干什么？ 做生意？你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呢？银行门口有哪个黄牛像你这么做生意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至于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路子。 你呀，别给我再装下去了，什么姓贾宝玉的贾全是胡说，我看你是姓真假的贾。 什么假假的我听不懂。 你不姓贾，你是个钩子。 黑胖子，这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以和我做生意为名引我上钩？ 要真是这样啊，昨天在桑拿浴室我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嘿嘿，你们没有证据。 好吧，嗯，我要是啊真是你说的这种人啊，那我会单独一个人被你们弄到这儿来吗？黑胖子，你不怕我后面 有人跟踪。 嗯，来人呢？ 什么事儿，胖子？ 外面四周去瞧瞧，有没有旁人跟踪他来的？ 我在外面一直注意着，连个人影都没有。 嗯，阿花呢？阿花， 找我有什么事儿？ 刚才你来的时候，车子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 我注意了，没有啊。 好吧，那你们都给我出去。 哎， 好的。 黑胖子，这一下总该相信了吧？ 好吧，你把票子拿出来吧。 票子？什么票子？ 美金呢？昨天不是跟你讲的好好的吗？否则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黑胖子，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我要是真把钱带在身上，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要是抢了去，我不是破产了吗？ 说了半天，你是空的。 我们的买卖可不是一百二百美元，而是五位数。我不多留个心眼儿，今天在这儿啊，说不定命还保不住呢。 我说你不是个正宗模子吧？果然，你老实说，你找我是不是另有打算？ 什么打算？ 你想在我这里探听人民币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呀，我想打听的就是这个。 谁派你来的？ 我自己。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也好，我也实话实说，我想从你这儿啊多挣些钱，怎么样？ 哼，你就为了这个？ 炒外汇只能挣点差额，赚头有限，而炒假币呢，这个刺激啊就大多了。 只怕你找我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来要命的。 你要不信那就算了，生意不成情义在，我这就回去。 你要走？把来意说清楚了再走。 哦，你想怎么样？ 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呐！ 什么事？胖子，有事只管吩咐。 贾先生，看见了吧？我这两个兄弟都是从山上下来的绿林好汉， 哦， 野性足，手段狠，什么样的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判他个三年五载根本不在乎。这个叫血里红，专职是捅刀手， 一刀两个眼儿，绝不会一头出血。 那个叫螳螂腿，别看腿长啊，打起人来专捡要害处下手啊。 我打人从来不留痕迹，打死了人，别人还以为是生疾病似的，这就是我的看家本领。 看样子啊，今天我要向两位请教了。 嘿，小子，你还嘴硬，难道非要在身上有个窟窿眼儿才肯讨饶？ 讨饶？没有学过这个窟窿眼儿嘛，我倒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宽多深。 胖子，让我先给他一刀，让他懂点规矩。 哼，他恐怕还不知道是刀子硬呢，还是他的大腿肉硬。 听见了吗？放了血可是收不回来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黑胖子，这话该我说了，你可真不是个正宗的模子。 这话怎么说？ 你们一点也不像做生意的，倒像是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 好了，别吃着荤腥念阿弥陀佛。跟你说穿了吧，我黑胖子混到现在这样，朋友不能说多，可还有一点，公安局联防队里都有靠山呢。就说眼前这些哥们儿，个个都肯为我卖命啊。我劝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把来意讲清楚了，我马上放你走。 讲清楚了，你要我讲什么？ 是不是公安局派你来的？ 你不是公安局里有靠山吗？还问我这个干什么？ 哎，他妈的，来啊，你们两个上，给我放他的血。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成全你。来，开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雪里红，别让开，看我来收拾他！ 嘿嘿嘿， 嗨嗨！哎呦，这人不好对付， 两个人一起上啊！ 我来。哎哎呦！我怎么还是朋友劲儿？哎呀！饶命！ 哎呀！亚瑟，放了我吧！ 起来，起来啊！再来打！ 开刀不捅死你！哎！救命！救命！救命！等等我！等等我！ 不！哎，亚瑟，我们不是你的对手，放一马，你放我们一马吧！ 你先是大人不计小人怪，我可再也不敢跟你打了。救命！ 哎呦，我的妈呀！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你们俩别光跪在伤口头，爬起来再打！ 不，不是我们要跟你打，是他，黑胖子让我们打的。 亚瑟，请你高抬贵手，我输了，彻底输了。 好吧，以后啊，你们俩再让我碰上，我可不会再找你们了。 是，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滚！ 哎，你们两个饭桶，你给我站住！ 哎，要打来，你自己跟他打吧。 不干了，妈的，再也不干了。 怎么样，黑胖子？这儿有两把刀子，咱俩玩玩。这把刀子给你，来呀、啊，过来。 有话好说嘛，何必呢？ 你刚才不是说要放我的血吗？来，往我这大腿上扎。 不，我哪是你的对手啊？ 黑胖子，要不要我来给你放点血？ 贾先生，求你了，都怪我多心，你看看，我向你道歉，今天晚上我设宴，向你赔礼啊。 这就用不着了。我跟你说过，我只是个生意人，只对生意感兴趣。 对，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啊，生意照做。 做生意请过来，明天上午9点在银行门口，再见。 别走啊！妈的，阿花！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快去把五斗橱窗的摩托车钥匙拿来，这头盔也拿来。 你要去哪儿？我陪你去。 滚远点！ 803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四周一片寂静。803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前面的公路走去。 贾先生，等等啊，让我来送你回去。 我不用你送。 就在803回头之际，黑胖子突然加大油门，驾车直往803身上冲去。803急忙闪开，但说时迟那时快，他躲过了摩托车的前轮，却没有能躲过后轮。他的裤腿给摩托的后轮挂住了，倒在地上被拖出去50多米，803昏了过去。幸好没过多久，一位进城送菜的农民发现了他，马上把他送进了医院，并报告了当地公安机关。沈西很快就得知了803受伤的消息，他怒不可遏，马上调查黑胖子的下落，并在市区的一家小旅社里找到了黑胖子。 你是赵小弟吗？ 是。 你被捕了。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 她 按照上海治安管理条例，严禁卖淫嫖娼，走。 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第三天上午，803终于苏醒了过来。 沈西，我这在哪儿啊？ 哎，别动别动，快别动，这里是医院，你是在医院里。哎呀，可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你啊成了植物人了呢。 没那么可怕吧？ 怎么，你还嫌着身上的伤不够重啊？是啊，医生说你还算运气好，没伤着要害，要是在水泥路面上啊，嘿，保不住你还真回不来呢。 我的命大，阎王爷不让我报到。 哼，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哦，什么事？ 我把黑胖子抓起来了。 什么？ 哎哎哎呦，别动了，来来来， 沈西啊，你把他抓起来了。 是啊， 谁让你这么做的？ 哎，他把你弄成这样，就凭他故意撞人也该抓他。 你好糊涂。 嗯， 我不是再三的关照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 可我已经把他抓了。 哎，这样你把我也送进监狱，跟他关在一起。 那，哎呀，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 顾不了这么多了，这事儿啊，越快越好。 不，不行，我不能让你受这份罪。 沈西，现在要撬开黑胖子的嘴，解开那幕后的关系，只能这样做。 怎么，是你，贾先生？ 是你？呸！ 803和黑胖子关在一起，803能不能取得黑胖子的信任？假币的秘密能不能进一步被侦破？请听《黑市上的爱情》第四集《石斛荡的秘密》。 真心是你寂灭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想象里飘过。 刚才播送的是《黑市上的爱情》第三集《密室里的较量》，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丽斯、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夏望月由朱茵演播，黑胖子由翁振新演播，陈石飞由许承先演播，梁达由季红演播，范家俊由曹毅演播，阿毛由姚基文演播，王桂平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